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四级左右北风，阵风可达六七级，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弱，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气温13到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徐芳和朱深飞檐走壁，滚几爬坡，转过中平大厅，是直奔后山。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水师牢在哪儿，这完全靠的是经验，找吧。找来找去，离着中平大厅后边不到2里地，他们发现有个院落，这院也不小，四外有围墙，门上挂着气死风灯，门户关闭，外头有巡逻的，有人挑着气死风灯围着院子不断的转圈，看这意思是戒备森严。徐芳眼尖，一看里头一排呀，能有5间房，门小窗户小，而且那窗户特别高，外边带铁条，这么一看就是监押人的地方。徐芳一想，是不是这儿？跟朱深两个人判断多时，认为差不了。如果燕王监队真在这儿，这事儿还好办了。他们看了看巡风下夜的守门的，加的一块不超过10个人，这太好对付。但是呢，还是尽量不让他们发现好。想到这儿，徐芳在百宝囊之中取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门上一看，那站着俩。他把这飞黄石往黑地方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声还挺大。把门这两位当时就听见了，哎，谁？我什么声音？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奔这飞黄石去了。徐芳用手一拉朱深，就利用这个空隙，两个人飞身越墙跳进院里。到了院里头，蹲在墙角就听着，就听这两个人说话，什么也没有，哪刮一块石头来，把吓人一跳。怎么换班的还不来？快了，再等一会儿吧。夸夸夸夸夸，仍然在大门外头溜。两个人一看，索性没被发现，心中非常高兴。朱永杰在旁边给放风，徐芳做活，蹭蹭两纵就到了石房的门前。徐芳一看，上头有大锁。这种锁叫象鼻子大锁，上秤腰又能有3斤沉呢，就拿10磅的大锤也很难把它砸下来。但是徐芳对这个不害怕，当初老师教过，这算个什么？在白不囊伸手拽出一根陆军的绒绳，在嘴里的一抿，把这陆军绳晕湿了， 用大拇哥摁了摁崩簧，知道里头是什么型的弹簧，什么型的千斤，迅速的挽了个套，在这锁头眼塞进去了，三晃两晃挂在千斤上。徐芳手指头一使劲，咔嘣，大锁脱落。他把锁轻轻放在地下，慢慢的把门推开。到了里边，黢黑呀。徐芳不敢掌灯，闭住呼吸把门反手带好。外边的诸身心里头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就盼着徐芳到里头马到成功。咱们单说小矬子，到里头不敢站着，用脚一趟底是平地，身子往地下一躺，龙目光往里边观瞧。往往人从亮地方到黑地方什么也看不见，缓一会儿就行了。他一看这是外屋啊，里边点着灯，因为灯亮太小所以看不清。就见那石壁之上修了个挖窑，挖窑里头有油灯，比那绿豆粒儿大不多少，所以光亮微弱看不清楚。待了一会儿，他一看有道石门通的里头，听了听有水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里边空荡荡，他这才看清。走不多远，就像那浴池似的，底下是个大池子，是活水在泉眼来了，在那边流出去。再往里头观瞧，有庄爵，庄爵上正绑定一人。徐芳拢目光仔细看，正是燕王。你看燕王还挺优待，下面还准备了把椅子，捆着是捆着，在椅子上坐着，正像冯奎章他们说那样，不准备叫燕王死，留着他拿他交换什么条件。徐芳的心情紧张，鼻子刺一酸，好像没哭了，心说燕王多咱受过这个罪，我们是当臣的，让君主受这种委屈，我们是太不忠了。想到这，徐芳压低了声音， 殿下，殿下， 叫了两声，里头没言语， 殿下 还没言语。徐芳心纳闷，是不是药劲又犯了，听说是给灌了什么迷魂药了，背不住那阵压出来又给灌上了。哎呀，现在先别说话了，救出去再说。想到这，徐芳拿着冰铁鸳鸯棒在这水里头划了划了，他恐怕里头有埋伏，再遇上滚轮刀转轮锁那不麻烦了吗，他一划了没事儿，这才把兵刃交到单手，他下了水了。这水也就七腰那么深，趟着水几步来到燕王面前，一看燕王的头发掉到环子上，双手倒背捆着在椅子上坐着，他伸手把头发给解开，把绳子解开，他一转身让燕王趴在他身上。此刻的燕王就像死人似的，你怎么摆弄怎么是的。徐芳心里着急呀，哎呀，这样滑下去可怎么办呢，所以他一只手尽量拢着燕王的腰，那只手还得提着兵刃，哗哗哗哗趟着水到了石头台阶这儿，费了挺大的劲这才上来，顺着原道推开门来到天井当院。朱深一看里的黑影一晃出来俩人，朱深往前紧走了几步，怎么样， 成功了，背出来 了，哎呀，真把我急死，快走。说了个快走，两个人飞身行上了房，奔后山就下来了。哪儿没人奔哪儿去呗？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这个中平大寨是在半山腰，是一块盆地，后边的大山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边，不知通到什么地方。徐芳他们顺着山湾小路 一口气儿出来能有五里地，眼前是一片密林。他们到密林停身站住，回头看没有人跟着，证明没被人发觉。他们两个人轻轻地把燕王放在地上，捶打千辛，爬上后背啊！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们两个来了，你睁睁眼睛，王爷爷。不叫则可，等离着近了，两个人一看，哟，两个人全傻了。这个人啊，不是燕王，看外表长得相像，穿的衣服也是朱棣的衣服，但是人儿不是。哎呀，把徐芳可气坏，一把把这人的前心抓住，高声断喝：呆，你他妈是谁？你跑这冒名顶替来？燕王千岁在哪里？你说。朱深把宝剑一晃，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也逼这个人：你是谁？说，燕王千岁在哪儿？把这位啊吓得都尿裤子里了。哎，不，二位啊，二位饶命，饶命啊！我就是山上的一个普通的喽兵，寨主爷的命令，让我穿上这身衣服，把我压到水牢里头，说嘛，这事儿过去以后给我重赏，这就不给赏，我也不敢不听啊。他我也不知道燕王在哪儿，二位饶命，饶命啊！徐芳明白了，这是明凤山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耍的花活，把我们给欺骗了。徐芳想，这怎么办？无疑的，我们从水牢里头这次行动被人家发现了，我和朱深已经暴露了目标，这是虎口不能久留啊！36招走为上策，再另打主意救燕王千岁。想到这，他跟朱深一商议，朱深也持此看法。那么这个假燕王怎么办呢？一无冤，二无仇，他又是个普通的喽啰兵，就把他扔了就算了，所以两个人也没要他的命，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二人提兵刃转身要走。真走不了了，两个人刚一转身，就听见四面八方铜锣响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真噜噜噜噜噜噜噜。串锣也响，呼哨也响，就见伏兵四起，在树林的周围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把两个人吓了一跳。等定睛这么一看呢，让人家给包围了。正前方两盏气死风灯往左右一分，闪出几个人来。上垂手是个老道，正是火龙祖张天杰。下垂手有个和尚，咧着大嘴跟吃苦瓜似的，正是苦面佛冷然。正中央就是明凤山的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冯奎章的背后站着他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还有那个女阴贼飞天魔女龙云凤都来了。徐芳啊，脖子直冒凉气儿，就知道今儿个是够呛啊。回头跟朱深说：看着没看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俩人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对，就得这么办。徐芳这个人从来是肉烂嘴不烂， 晃着冰铁双棒往前一纵，噌，跳到火龙祖张天杰的面前，把小棒槌一摆，呸！我说张天杰，可时任谋驾。张天杰三角眼一转，从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百福臣甩大叉往前紧走了几步。徐发，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小子真有能耐，胆大包天，天包胆，竟敢化妆改扮混进明凤山。小子，我早就看出你来了，你头上戴顶大帽子，紧往下压，脑领子紧往上拽，你认为这样就能蒙蔽得了我吗？可你就忘了，人是活动的，你的一举一动早看在贫道的眼里，因此我才变了个戏法，把真燕王藏起来了，变了个假燕王，准知道你跟诸神就得下手，在这儿等了你多时了。徐芳啊，你打算怎么办吧？想比划比划吗？不用我说，你心里头有数，你是谁的对手？你白给呀！慢说是你，就包括诸神在内，也是白搭。要明白事儿的，及早把兵刃扔下，自备欺负，任凭我们法落。要不听良言相劝，你们是自讨苦吃。通过张天杰这一说，小矬子徐芳才弄明白，人家早把自己识破了啊，我上了当了，还不知道呢。想到这，徐芳又羞又恼，好了，张天杰，你这个出家的老道，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屡次三番跟我们为仇作对，今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宁愿叫你打死，也不能叫你下注，休走招吧。说着话，徐芳把冰铁双棒往一起一并，蹦起来就是一家伙。张天杰并不慌张，他跟徐芳动手不下十次，徐芳有什么能耐，他心里都有数。张天杰微微往旁边一闪身，徐芳的双棒走空，张天杰把拂尘插到领子后头，一伸手拽出七星丧门剑，跟徐芳站在一处。这个徐芳能耐是不小，但是比张天杰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一伸手就分出高低来了，把徐芳累得鼻娃鬓角热汗直淌，这双棒也显着拙笨了。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就见张天杰手腕子一翻，使了一招叫薄草寻蛇，唰，宝剑贴耳撩腮，奔徐芳就是一下。徐芳往下一缩头，这一招叫锁梗藏头式，哎，光躲这一剑了，没注意张天杰底下的腿。张天杰使了个剑里夹脚，这叫阴阳扁踹，啪！正蹬在徐芳屁股上头，徐芳站立不稳，哎呦，噔，扑通，来，摔了个大趴虎。还没等他起来，冯云龙、冯云虎往前一纵，别动！一只脚踩着他脑袋，一只脚踩着他腰，就这样把徐芳生擒活拿，拿绳子给勒上了。徐芳啊，可不干了，扭回头就喊：“ 朱山呐，快来救我，我要玩完了。 朱永杰看到眼里不由得火往上撞，晃紫电青霜剑直奔张天杰。张天杰刚要伸手，苦面佛冷然在旁边过来了。阿弥陀佛，张道爷，打仗也得换班呐，你在旁边休息片刻，把这个东西交于贫僧。说着话，这家伙过来了，哗楞楞一晃掌中冰铁连环铲，大战朱永杰。他们两个人前些天还动过手，朱永杰深知这个大和尚武艺高强啊，今天是特殊情况，逼到这儿了，明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也得玩命，这叫舍命陪君子啊。咱们简短接说，二人大战30余个回合，朱永杰一个没注意，紫电青霜剑正碰的连环铲上，把宝剑震飞了。朱永杰说声不好，刚一转身，大和尚铲走下盘，呜，奔朱身双腿就削来了。朱身使了个旱地八丛，往空中一纵，大铲走空。朱永杰的双脚刚一落地，和尚的腿也到了。这一脚踹的这个干净利索，正蹬到朱身腿肚子上，啪，扑通，摔倒在地。啪，喽啰兵往上一闯，把朱身也给抓住了。哎呀，朱永杰面红耳赤，看看徐芳口答嗨声，那个意思完了。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救燕王没救出去，咱俩把命还搭上了。徐芳呢，把脑瓜一拨了，哈哈哈哈，好啊，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我是张天杰，苦面佛把我们哥俩抓住，你敢怎么的？张天杰一笑，这你心里有数，咱们到屋再说。说着话，群贼回到聚义分赃厅，重新做好，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大厅里头是照如白昼啊。他们跟赤发龙神冯奎章咬了咬耳朵，商量了一阵，然后传话把他俩推上来。哎呦，这回徐芳和朱永杰可受了罪了，让人家拳打脚踢，上的山嘴巴子，底是窝心炮，听他听他，两个人紧闭牙关，不哼不哈。推到大厅正中，二人背着手往这一站，昂首挺胸，心里说话，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赤发龙神冯徽章把桌子一拍呀，啪，你叫徐芳吗？ 对，正是你徐爷爷。 你叫朱身？对，正是某家。你们的胆量可真不小啊，竟敢进我的明凤山来救燕王朱棣。嗯，把你们的胆掏出来晒干了，比窝瓜的个儿还大，今天就给你们来个开膛摘心，瞅瞅你们的胆子究竟有多大。所有刀斧手战士，把他们两个推到外头开膛摘胆。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